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 现在是晚上十点，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材， DJ 策划说这是真正的 liv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踩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九七四 live show，九七四北 京音乐广播，九七四 Live Show， 周末晚上十点。 爸爸，开门一下。 来了， 我来了。 熙熙攘攘的一天又过去了，十二月的第二个周末，周六晚上十点零二分，这里就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今天晚上既有眼福又有耳福的泽华，欢迎我们今晚的嘉宾。 Hello， 泽华哥好，大家好，我是陆毅。 都出道十年嘞， 这出道十年了，对对对， 你怎么越来越漂亮的样子？ 啊，有吗？就是维持一个正常状态， 是费力的事情吗？ 不费力，就是要不费力状态才能好。 我所以，我今天上来先跟你聊第一个问题，我想聊一聊时间这个观念。 好，可以。 因为一环已经十二月第二周了，十二月一共只有四周。 真的是哪个 月 哪个月都有四周吧？偶尔会有个五周。 对，有的时候会有第五个周末。所以一晃2021年就要过去了。 是的。 你会现在提到时间会感慨时间很快还是很慢还是什么吗？还是干脆都没感慨了？ 我没太多感慨，而且我对年纪这个事情没什么很大的那种叫什么， 没有人提年纪了。 会的会的，就是比如说现在再去录节目的时候，我真的发现我是年龄大的那一个年龄段了。嗯，我就是最近才刚刚去录了节目，然后我就发现，哎， 那心里会稍微咯噔一下吗？ 没有没有，我今天跟一个朋友一个姐妹我们还聊呢，因为我们也是之前十年前一起合作拍戏，今天我们又一起聊了点，就聊会儿天啊，就发现哇，都十年了，咱俩好像都还行啊， 两个人没有同时两眼泪汪汪。 没有，就觉得我们俩的状态都还行。 哎，你觉不觉得很神奇一点，好像时间过去的越快，现在的人啊反而越来越容易年轻化和更漂亮一点。 对，就是包括你看照片，其实现在看着比以前年轻啊。我看到我十九二十的时候烫大波浪，不知道为什么有那种执念想半成熟， 小的时候都会想 半 成 熟。对，然后以前就是自己出门，平时私下还要穿高跟鞋，现在不会的，就运动鞋。 越来越青春的样子。 对，以前就是会很喜欢画烟熏妆、烫大波浪，现在不会了，所以现在可能看起来更，应该梳个马尾出来。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你虽然不在意，但是我今天在发预告或者是在写标题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说，哎，提到出道十年这个事情，到底要提还是不要提？因为你一提吧，就好像强调的一个时间点。 嗯，但是你 不提 好像又刻意去，哎，对，其实没必要。这个东西就是想到了就聊一下，想不到了也没所谓。 十年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感触吧？ 是，就是，所以我最近就是发的这首歌，其实就是十年的这种感悟。 嗯， 一个是 他， 对，我里面歌词，我记得咱们上次我做客您的那个节目啊，当时没发这首歌，我还就是说十年一个总结，所以你刚说要不要面对或者要不要提到啊？ 你自己心里真的没有在想这个事情吗？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新闻点和一个标题点，但是你又会觉得好像始终在强调，又会觉得哦， 对呀、啊，但你这个年代了，我觉得拿这个题也，其实大家也没有太大的。什么就是 你过去你生活就很好， 对，因为这是你的十年，我们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共感，就我有我的十年，你有你的十年，你的十年不容易，就是别人说那我十年也不容易嘛，就是大家会可能不会放那么大心思去倾听你的十年到底怎么样、因为每个人其实现在都很忙， 特别好。 对， 既然你是这么大方的一个状态，我们今晚两个小时就大大方方的来聊这十年的音乐， 聊什么都可以。对对对，是。 那请问第一首歌曲你会选择唱十年之前喜欢，你还记得十年之前喜欢的歌吗？ 十年之前那就是我出道的比赛的时候嘛。 对， 比赛的时候我想想，那个时候在听也是张惠妹，还是这一类，我基本听的都是，我以前听一个是大情歌，然后当时小时候也听布兰妮，那个时候那个阶段布兰妮正风靡全球的时候， 是， 对，玛丽亚凯莉，那个时候听这种小的时候，因为我从小没有那种很细的童声，所以我当时他们都知道我比赛之前参加什么超市的歌唱比，我都模仿田震的。 我天哪，你都大播口啊，你 我就这种声音嘛，这种， 你既然这样说的话，我们就想听一下田震你清唱几句行不行？ 所以我之前唱那个野花嘛，不是大家都， 你现在清唱几句行不行？ 用自己的感觉呀。 对啊对啊对啊，或者你模仿一下， 那就跟比赛是一样嘛。这样吧，我很久没模仿，我模仿一遍，自己唱一遍，就几句。 可以，几句就几句。 我自己嘛。 对对对。 山上的野花，哦，这个来，给点混响。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 好听。 我自己的就，但我这个呵呵。 你自己会是 R&B 的感觉吗？ 这个算正常吗？因为我现在发现， 啊、 我以前会啊，我很喜欢 R&B， 小时候听陶喆呀、王力宏那些，然后这近两年我发现啊， 那、 就是、 请问如果是刚才那两句的野花用 R&B 的方式唱，你 没试过 还行吗 ？R&B 的版本、啊、 感觉哈，也是两句。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 哟，是好听的。 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 哇哦， 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那转音的是很到位的，对的，对的。 是差不多这种，但是我近两年发现啊，就是过多加转音会容易油，如果你加到不对的地方，或者说加的那跑飞了。所以现在很，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自己刻意的想加的时候，然后你又加的很到位的时候， 对， 反而会容易让人觉得哎， 所以你还是得看一下歌适不适合。有时候过于想炫技，说哎，我加个转音，加个尾音，就怕很油。 对， 现在不都是得去油吗？ 布兰妮，你当时有模仿过她的声音吗？ 也有啊，刚才没模仿田震。 对，刚才模仿是田，对， 没有模仿，我田震，我好久没模仿，我试一下。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 我的天哪，好久没有见到田震老师了，您最近还在唱歌吗？请问 有点像是吧？ 对啊， 我很久没模仿。 到位的，到位的，很久没模仿还是到位的。 有点那个就是重点是吧， 鼻音的那个位置、 还有他的发声要靠牙齿后面 往后走。对，是的。布兰妮呢？ 布兰妮，我想想，他是气泡音， 哎， 但是我不记得词。 他得往前走，Baby One More Time， 什么词的？我就词乱唱了。Oh baby baby， 哒哒哒哒哒哒 ，Show me what you like here。Oh baby baby， 那什么 ？Hit me baby one more time。它是这种吧？ 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还有那首慢歌是什么 ？Every time I drift, when I'm without my wings, my heart's all smile, and I need you, baby. Cool， 是吧？这种。 你知道今天有一种穿越感，因为你今天这发型很 Ariana Grande， 有一种 A 妹在。 但我没有，我不行，我模仿不了她， 是吧？ 她是很柔顺的那种高音。嗯，就上去了。 对，小擦妈了。 这擦妈也是我的偶像，她是我最大的偶像 Christina。 嗯， 擦妈就算了吧， 但是我模仿不了她，她真的有那种， 而且一上来你需要开开嗓吗？后座往后走，不要着急。 而且她是唱歌那个手一点 对对对对 对, 对是的。哎，所以你看，我们一瞬间一聊的话，你还记得十年前当时自己会唱什么样的歌，听谁的音乐？ 就这个类型的。 然后包括你再去模仿，还能模仿他们相似的音色。 对，擦妈，我还记得我入坑的是那首木兰那个 Reflection， 嗯， 什么 Who is that girl I see? Someone and when will my reflection show who I am inside? 哇哦， 他要各种转， 很上瘾的感觉，有没有？你再看我们微博直播的利益机，还有秋露平、魏翔，很多都说绝了。 他是有可看到是评论， 对对对对。 利益机那是我名字拆开的那个，你自己看录音。 我知道呀，我知道呀， 上面好好笑，利益机还是什么机器？ 但是你看。我们这样的一个轻易的随便的切换，像时光机一样切换到十年前当时的一个路易，还是一个哎，你那会儿对于音乐的想法是什么？当时就想做歌手吗？ 对，我上次我记得我录节目那天还说，我说我是人家从小学，比如说老师说填梦想啊，人都会填，我要当宇航员，我要当 科学家， 对，科学家、嗯、我要为国争光、嗯、我要为国家做贡献，我喜欢当明星五年级的时候人家 你等一下，你还不是歌手也不是演员、 啊、 只是明星， 那个时候不就是哪有那么多什么就明就要当明星、 哦、 也没十五、 okay、 十二岁， 那也比较收敛，你用的还不是巨星 嗯，没有到，对，没有到那么细用那用词，就很直观，就当明星，反正站台上就觉得是明星， 嗯 嗯，我就要当明星。然后五年级的时候正是看那个2005年的超女李宇春那一届的，所以就每天看，我就说哎我也要去，我都去、嗯、去。然后我当时觉得那个时候他们没限年纪，当时就要去。 你那会儿多大？大概 十二嘛。 啊，那肯定不行， 五年级 那会儿不限。 但是那时候张含韵比赛的时候也就十四五吧，我记得。 还在 唱酸酸甜甜的时候， 肯定不是十二岁这么 没满，不需要满十八，但至少、嗯。然后后来我就说，哎，我要报，我明年要报。好像是明年还后年的时候就说要限年纪了、 啊、 我还自己就觉得好大的事情啊，我的梦想不能实现 了不然早就红了 当时小的时候就是很单纯的、那个时候看超女那是一种现象嘛。 哎，这真的是那个少年的一个勇气点吗？如果那个时候完全不限制的话、嗯、你真的第二年十三岁陆毅就会去了。 所以为什么我十八岁去了呢？我刚一满一个没有就没满一个月吧，刚满我就去了。 妈呀，你真的是不忘初心的一个人、哎、 我就等这一天呢。 对啊，过那么多年你还记得？ 而且我粉丝应该知道吧，我去了长沙唱区我没选上 啊， 我又去了沈阳唱区，我说还来得及，我说哎还有一唱区，我就又去了沈阳唱区。然后后来比 正常人是会受挫的呀， 也多少有点受挫吧，但是我就觉得那 你那会儿是越挫越勇型的。 我就想做这个事儿，我从十二岁就该想做这个事儿，我好不容易等到十八了。 妈呀！ 而且当时我们当时还比赛的时候，我还讲我们因为他有赛区有时间段嘛，长沙、成都这样先比，就是前面别的唱区比的时候，我们还在看呢。 嗯， 就是我还在家看成都唱区的人，看长沙唱区的人，我当时巨喜欢李斯丹妮。 哦。 然后我就记得我李斯丹妮、段林希，然后后来呢，我到了这个。进了比赛之后，就第一次遇到他们的时候，我还跟你们说，我好喜欢你们啊，就是我像那种追星的一样。哎，后来我就开始晋级了。 大家一般都不敢说出来，即便内心可能真的欣赏对手的话，当时也不会说出来呀。 因为我像见到明星了呀，因为我刚选进来，可是我还没有上舞台，我只是前面的几轮吧。 真好。 然后他们是已经比了一些在分唱区。在台上有表现的， 嗯， 所以我就是觉得我看到他们我就要说。 现在、 哦、后来我们自己还说这个事情呢， 回聊这个事情已经十年前的事情了。 嗯， 你聊起来还是眼睛在放着光的那种感觉。 对，就突然想到，因为中间好像没有聊过这个事情，虽然最近经常啊，因为宣传这个歌嘛、 是 经常到哪就是聊一下你十年的感受，好像没聊这些。 但是当时的那个过程现在回看起来是不是都是非常快乐的？ 就比赛的过程， 整个全程，从参加海选呀，然后到比赛的期间呀，到结束啊，名次啊， 其实没有， 对对对， 我有一段，因为是什么呢？现在其实是可以说的，因为我18岁嘛，所以当时所有人关注我的点就是年纪最小的、最年轻的，所有的关注点都是这些。但你当时你去比赛的时候，当你所有每天提到你的关键词全是这些的时候，你真的会有点排斥的。 嗯，是， 而且 特别是越小越排斥， 还在叛逆， 对， 就越说你什么，你越不想做什么， 然后就大波浪。烟熏妆， 对，然后呢，因为我的声音其实一直是这样，而且我其实出道就是比赛之前，我也就是我也不算叛逆，我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就是随心所欲啊，或者是说 比较 喜欢，对，比较喜欢这些一些潮的东西啊，或者干嘛的，所以其实他们也知道我一直有一些小纹身嘛， 嗯， 就是我比赛之前就有了，所以我一直是这种性格，就我说我喜欢拽姐呀，或者喜欢干嘛，我这种性格。就有点偏男孩的这种性格，然后那就比赛的时候一直一定要我说你是最年轻的，你一定要青春可爱，青春， 你是发自内心的抗拒的， 真的， 但是又不能表现出来， 对，而且最痛苦的是出道之后的3到4年，所以我有一个阶段是非常叛逆的，从就是海外回来那时候去练习做练习生，那时候非常叛逆，就一定要染金头发，要画烟熏，或者是要穿超短裤，穿高跟鞋跳舞，就是都是 想到 BLACKPINK 里的珍妮。 因为我当时在 CUBE 嘛，在泫雅那个公司，就是也有点那个风格，然后所以在那之前那段时间还好，觉得是释放了，因为我可以表现了，在那之前的一段时间是完全的叛逆，非常非常的，就是 所以我们现在回顾的话，那个叛逆期是你自己内心深处有很多的不满，但是作为新人你又不好太多的表现出来， 现在都可以很自然的，因为这是经历嘛，现在没事，现在我就做回自己也很舒服，然后也没有过分的任何风格是让我觉得是很极端去展现的，就是舒服跟喜欢，但是有一段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就说你就是要年轻，你就是要单纯的可也还没到可爱，就清纯单纯，你是玉女， 就有很多的标签， 就是标签告诉你了，你就是要这样， 你得走这样的人设， 是的是的， 即便当时还没人设这样明确的词， 没有这个概念，但是就是告诉你你要这样的才符合大众心中对一个18岁女孩来比赛的想象，是的，是，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唱的歌是比较就是青春呢、或者是杨丞琳早期的一些作品啊，或者是说就是让大家有一个这个少女的认知，但是呢我内心真的不是这样的人， 内心很摇滚， 也不到摇滚， 到 就至少你看我从小是听擦妈啊，听 Christina， 对，是 听布兰妮，听 Mariah Carey， 我所以 然后表面要唱哈我真的受伤了 啊，对，也还要非常的清纯的感觉，所以那个时间有一段时间是内心挺抵触的， 但这点是共通的，其实 都会， 就是大家在各个行业当中，你在刚起步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说我那段时间比赛的有一些表现我自己也不满意，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完成不好，很多歌也没唱好，就是整体的表现，包括当时在比赛的很多个环节的表现都没有很好，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表现，因为那不是我， 对， 就是我不知道这句话我陆毅是这样说，可是呢我套上这个标签之后我不能像我本人那样说，那我应该怎么说我不知道，所以有一段时间是在这个矛盾圈里面在走的，所以还有一段时间就是说我在想说我的粉丝喜欢我，他是喜欢我还是喜欢这个陆毅 啊， 我不知道，我不觉得他们喜欢的是我，因为那个你喜欢的那个不是我， 你也不敢让他们知道， 那是当然 不敢， 你在当下的那个情景，现在是10年了我才可以讲这样的感受， 对， 但是你当下那几年你没办法的，你就是要 妈呀 去承受这些， 我们今天还是会有唱歌的环节的哈，上来就聊这么走心，聊这么多，那我就有点纠结了，你说是唱我也不想这样呢，还是别爱我像爱个朋友呢， 我也不想这样。 唱这个吧， 可以，可以， 好， 可以。 确实，那个阶段呢，你不想这样。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然后随时跟我们互动。以下陆毅在974直播间当中现场带来的《我也不想这样》。

是吧？你从小就开口脆吧？ 开口脆，他们不是开口贵吗？是开口脆。 Sorry， 开口脆。 你说的对、 啊。对呀、啊。我本来开始 说的很到位。 对对对。 那我觉得开口脆也好。 也很好。哎，我以为你前面在开玩笑，后来我觉得你很认真的在讲开口脆。 然后因为我在说了，我一边说开口脆，我一边觉得哎，还挺新颖，还挺好听的。开口贵 了，是开口贵。 对， 他 从小唱歌就是开口贵吗？我觉得还是开口脆好听。我们今天就开口脆好， 开口脆，开口脆，嘎嘣脆。 哎， 我就是哎，有点不记得小的时候有没有开口。 从你想做明星的那个时候开始， 反正就觉得自己唱的还行。那当时只是跟同班同学比， 不然你也不敢想要。 但走向社会之后，发现还是会受到一些心理的那个打击。 十八岁的你参加超女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很坚信的吧？ 很坚信，很坚信。那会儿很坚信， 坚信我 唱。当时候那个长沙海选没过、我还觉得我为啥没过呀？ 是因为导师的眼光不到位。 不知道、 他们的耳朵有问题，然后你换别的站 场。就是回了趟家，然后就又去沈阳唱去了。我也不知道咋想的，现在想不到我那时候咋想的，反正就觉得这事儿就很自然。 请问再一再二再三再四，如果沈阳唱区当时也没过的话，你会第三步再去一个地方？ 那没有别的唱区了，那 就不行了。 对，就是人家就结束了。 你还敢去吗？ 应该还会。 你这就少年的勇气。 应该是。如果我现在有可能不行。 你现在这个阶段如果参加一个跟歌唱类有关系的以比赛性质的节目的话，还有那个勇气去参加吗？先问有没有勇气。 有呀有呀，因为其实现在录的这个央视的这个节目新开的、它也是一个评分赛制的，以前本来也是要有淘汰赛制的，后来不现 在就变了嘛。 对，就不能淘汰了，但是也是 有评分。所以还是敢的。但是如果要是第一轮试音就被拿下来呢？ 就被拿下来 啊。 我现在属于就是成了跟不成我都属于心态比较还比较平淡的，没有说太那个挫折。但是 比较平淡是好的，但也不太好， 也不太好。对对对， 那个锐气。 但是我发现哈，有比赛感觉的时候去录节目我还是会紧张。其实这是一个好事儿。 对， 就是我比如说就是他这首歌，我在一些舞台上，比如说演唱， 纯演唱是一种感觉， 我就没有什么太大心理负担。 一说要打分了，哎， 对， 就 是 胜负心就起来。 我录完了第一期，我自己不是很满意我的表现，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就是不要去，就是后悔这个事情，因为当时我就确实。 等一下，我们先卖一个关子，然后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大家畅聊。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他。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活下陈良木，杂交到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3D 广 电北京见。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声音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声问候，从我们来到人间就开始接受声音的多种表达方式。 宝宝真乖。 嘿，我说你快点儿了呀。 我喜欢看你笑。 工作你走脑子了吗？ 狂风暴雨如鲠在喉， 写伴作业你就别玩了。 眼睛长哪儿了？着什么急？ 和风细雨如沐春风， 加油，面试必过。 咱们都是街坊啊，有事儿您说话。 声音情绪五味杂陈，甜咸多一些，苦辣少一点，生活和谐，快乐无边。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974 Live Show。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10:30，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看聊天室的洛凡依晨说，天哪，我毅哥来了，好久不见啊，人还是那么漂亮，声音还是那么清亮，这么多年呢，从普通听众到成为普通迷弟，虽然不敢说一直都在你身边，但是从你开抖音直播之后，更深入的了解了你，被你的真实率性所折服。 这在哪看的这么长？ 那我们聊天室人家发了很长一段，很走心的嘞。 谢谢。 而且说你的歌曲演绎总是非常的驾轻就熟，且特别稳。 还好还好，嗯，开口脆。 虽然有一点尴尬，但我觉得开口脆这个词发明的还挺到位的。 也很好也很好。 哎 哎，都可以。 你以后出去要抄袭我的开口脆，你记得原著是来自于我们 是 974 Live Show这边。好，那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出道十年带来这首歌曲他，然后也讲到最近在参加节目的时候。 对， 这个节目可能也是音乐类型的节目， 对，应该是12月底就会就是上映上新了，央视中央三的节目。嗯，只是现在还没整体官宣，全都是原创音乐人的一个不算比赛吧，就是一个竞演。小竞演。 12月中了，那很快就可以看到了。 对， 所以在这首新歌它当中，你也是回归到一个原创音乐人这样的一个定位上来了。 是的是的是的， 是第一次有这样的吧。 还其实还挺不好意思的，现在到哪一介绍我说原创音乐人录音唱作人录音，哎，有点不好意思。但后来 因为一旦盖上这个帽子以后，你接下来可能都要， 对，你压力就会有点大，就是你肩负了一个你就必须得持续有这个产出。 对， 嗯，但也还可以，因为我参加了那个节目之后，我发现这个氛围啊，把你带进去，你觉得就得这么 着魔了。 对对对，因为发现原创音乐人在一块儿，他们非常有魅力的，而且他们很，就是不是会很 care 一些外在的东西，或者是说形象呀，人气啊，或者是他不太在乎这些，非常的专注。 你这样说人原创音乐人会很生气，我们怎么不在意？ 非常在意啊， 非常非常在意，好吧。只是你太漂亮，不想跟你讨论这个话题而已。 没有，就是他重心不会太在这个。 这倒是。 对，就是会非常的，他们聊天聊在音乐编曲啊、乐器啊什么，比如说会加入什么元素啊，包括加一些戏曲，真的大家会讨论这些。 嗯， 特别有魅力。嗯。 接下来我们现场带来这首歌曲，也是他近期唱了很多很多遍了。 对， 唱的可能都没感觉了，但是谁知道接下来在这个现场当中会不会又有一点小小的感觉。 嗯， 他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听到和看到以下陆毅这首今年自己创作的他。 你总说不开心了就去吹吹风，但它也会冷，怕没有面具时的自己心会疼。也不是每条路的夜都会为它点亮一盏灯，总要摸着黑忍着泪不后退，绝不被击溃。有些过往就说忘了，不强就想不起失望。生活的跌宕打磨着他的倔强，花生花里的妆抬头仰望满天星的模样，留笑在脸上不只是年少的轻狂。 总说不开心了就去吹吹风，但他也会冷，怕没有面具时的自己心会疼。也不是每条路的夜都会为他点亮一盏灯，总要摸着黑忍着泪不后退，绝不被击溃。有些过往就说忘了，不讲就伤不起失望。生活的跌宕打磨着他的倔强，画上华丽的妆，抬头仰望满天星的模样，留笑在脸上，不只是年少的轻狂。笑起来是否还有孩子模样，还单纯善良，还赤诚阳光。他想哭了是否还要故作坚强，是不是还想与敌潮反抗。心有多滚烫带着伤也奋力生长，卸掉华丽的妆还看得到他眼里的渴望，留笑在脸上那不只是他的信仰，留笑在脸上那是为梦想该的章。 如果说我们前面半个小时上来先跟大家说的时间的概念的话，那2021年对于陆毅而言，音乐上最主打的就是这首《他》了。 对对对，哎呀， 是2021年的一个年末吧。 然后你在看的时候，很多熟悉你的朋友说，别的歌曲他都要看歌词，这首歌一定是最近唱太多次了，歌词都记下来了。 我跟你说，他们真是太懂我，因为我本来刚刚放前奏，我想说这句话，我一看前奏放了嘛，就先不说话了，就正想讲，就因为我是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记歌词特别的困难，就一直就是这样，就是。怎么记都是，除非是真的太熟太熟的才能，不然我总是会忘。 请问你最尴尬的忘词是有多尴尬？ 最尴尬的忘词，我想，哎，我尴尬的忘词 有没有很尴尬的忘词？正好前面还没有提词器， 就一定是没有提词器才会忘嘛？因为一般的节目其实也都有提词器的，包括很多就是一线歌手，他们演唱会也一样 是 一定要有的。 是 是 是， 对，但是我就是啊。我是想到我上次在这个央视唱《袖手旁观》翻唱的嘛，因为是翻唱的歌曲，是就临时定的，所以歌词就是 啊，借口就是歌词本来就不熟。 不，但是肯定是本来就不熟 啊， 但他是彩排的时候还好啊，就是彩排的时候那个提词器老师还没来呢，所以 看不到。 对，他是好像第三句好像就开始来人跟上了，前两句他可能还没开始，没给摁开，然后他第一句就没有，他是寂寞让人慌，好像我记得，然后上来一上来第一句，我一抬头那黑的，我就 寂寞让人黑。也可以会寂寞让人空白，也可以。 因为我是以为有了，你知道吗？ 啊， 就看着等着，然后前奏放到让张嘴了，我就开始慌，真的让人慌呀！我就是我就特别尴尬，我特别尴尬。 这还好了，这你至少也哼出去嘛？ 那肯定得哼出去。 对啊，那如果是正式演出呢？你有过特别尴尬的时候？ 啊，有过一次，也不尴尬吧？是在外面演出。是不是电视的或者是什么演出，是就是就是那种拼盘的一个演唱会，一个活动，然后我是唱我的楷模，对，今天也等一下会唱到楷模，然后是这样，我也是自己写的词，自己填的词，但是呢我有好几版，我就唱到我 第一版去了。 那也还好啊， 那个词 能接得上就行啊。 好像还是 底下听众又不见得知道， 好像差挺多。我忘了，当时好像有粉丝后来跟我说，你是否唱你唱错词儿了？好像给我留言还是什么的。 唱错词不尴尬了，我觉得。 但是有的时候那个词不一样，你接回来也怪怪的。就是我确实是唱成原来那个版本的词，那可能粉丝会觉得 出现过特别空白的时候。 那粉丝会觉得你在这是在唱啥？怎么这词儿不一样？要是你忘词儿不唱，可能或者是他们觉得你忘了，你唱了另外一个版本的词。 那不是福利吗？你在其他地方还听不到这种的。 但是没法，肯定是把那版毙掉了嘛。肯定是不够好的。 那你会尴尬吗？你 自己 会尴尬？ 自己会。 你会尴尬的时候会怎样？有人尴尬的时候，比如说出汗啊；有人尴尬的时候会身体微抖啊；有的人不一样。你尴尬的时候会怎样？看不出来还是能看得出来？ 你当时应该当下看不出来，我当下还是也会有一些专业素养。 那你心里会有那种我好慌啊，或发生了什么这种？ 我不会觉得我好慌，我觉得我好蠢呢。我当一时一下， 然后一边的自己骂自己好蠢， 好蠢的又忘了， 这么蠢还配唱楷模？ 对。然后这首歌真的，我刚才就想说，我说这首歌我最近要是再记不住词儿，我就真的是有病，就真得我就去看看了。 啊，我还以为你在说楷模，结果说是 他， 对他，你在唱的时候，很多人说不要太 emo 了，我也觉得，因为这首歌我们要细聊的话，它一定会是一个 emo 的一个情绪， 楷模。 不是他 啊，他呀，他是这样。我那天还跟朋友也说聊到，就是说我白天转发的时候，当时是上午10点上线的，然后就白天转了嘛。转的时候我就觉得还挺励志的，这歌你看，就是重新一个新的开始，然后给自己总结一下，又振奋了，重新什么奋力生长那些。 隐形的翅膀插起来就飞走了。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什么。然后呢，是张远转发，他转发的朋友圈，他说，就说了一下他的感受之后呢，他说。现在还没到点儿，晚上才该 emo。 我就在想了一下，我说晚上，后来我到晚上10点12点的时候又转了一遍，说白天用腾讯转的，晚上用网易云转的。 人家歌曲是分白天版和夜里版，你转发也分白天转和夜里转。 晚上网易云，我说该 emo 了。然后就是你知道那个梗吗？网易云的那个抑郁的抑，对。然后我就说，哎，晚上听好像是就开始有点心酸了。说，哎呀，你看这生活的点头。 所以你一边转还一边自己在听。你也可以单独直接转出去不听啊。所以你在自己在听，在转。 对， 写文案吗？ 自己还点进去网易的那个看一下，白天点进去腾讯的看一下，就是还跟着那个词过一遍。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自己感受一下当下，就是我要感受一下，如果别人点开听的时候的。那个场景，就我自己也会点开同样的听一遍。 这首歌我只问一个问题吧，因为你肯定上很多节目都聊过这首歌曲的。 来回说，对。 你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难过吗？ 有难过的时候，就是因为我 写了多久？先说词， 因为我写歌是这样，我一般是先出词，先出词，然后。我不会说分，比如说一个星期把它完成，就是我如果今天要写这首歌，我今天晚上睡不睡觉一定把这个就是框架 必须得完成， 必须得写完，所以我时间就是肯定是一次性，那先出词，然后再配上有了曲之后再改词嘛，再调整。我词一开始我版本，我今天还翻到了一些之前我当时的写的一些个词，其实是说想说就两个出发点是说两个自己。有点分裂，当时想写的这个主题，就说是一个你在 前半个小时讲完以后，确实你前面是分裂的一个状态呀， 是， 对啊， 对，会有一个前面，比如说我白天，我很坚强，我是想写这个，然后另外一个我告诉，就是到另外一个时间就开始脆弱，然后坚强的那个又告诉脆弱的你要怎么怎么样，我是这样想写的这首歌。 现在每个人都这样吧。就分白天版的自己和夜 晚版自己，或者是说人前人后的心，就人多会很阳光，很正能量，可能自己孤独的时候会比较 down。对对对， 对啊， 我是当时是这样写的这首歌，然后我好像真的在别的节目没有聊过这个，然后后来就是改，变成了一个自己心路的一个总结。 这心路总结好难的。 因为当时其实并不是想总结，我就是想说我有两个我，就是一个是我是一个我给我另外一个我疗伤，我是当时这样写的，就是想说表达一下。你看， 请问一个我给另外一个我疗伤，疗伤的那个我是现在的我还是过去的我？ 没有过去跟现在，就是不同时段。 就是那个可能今天很快乐，什么事情都想通了的那个我，给可能昨天晚上、或者今天晚上有可能又 emo 了，也说不准，就是是这样的两个我。 啊，这个概念是很好的。 对，我是这样才有的这首歌，后面没做着做着，就变成了好像就慢慢在改词嘛。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会寂寞嘛。 对， 当寂寞的时候，大家现在越来越多人会说，好像手机里面翻来翻去，连一个想去跟他说我寂寞或者想要哭诉的那个人都不找不到。 我倒是不会这样，因为我还真的是善于自己跟自己聊，自己跟自己。 对，所以你看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就当你觉得真的寂寞到这种程度，然后自己。你知道人在寂寞的时候还会越来越丧，然后想到哇，我都已经寂寞到这个程度，我是有多惨，巴拉巴拉巴拉，又开始寂寞到这个情绪当中的时候，你不妨就想象一下，像刚才陆毅所说到那样的，自己在跟自己对话。 对对对，你跳出来嘛。我后来说这首歌，他就是跳出来，他也是我嘛。那你跳出来看看你经历的很多事情，其实跟你在里面看的时候那个想法不一样。 而且你跳出来，其实你更懂那个自己。 对对对， 这个懂你都不用跟任何人说， 是 他也更安全和更放心。 是，所以我那个词里写着各种什么不戴面具的时候心会疼，什么你去吹吹风，反正这种。 所以你 emo 的时候真的会去吹吹风吗？ 不会。谁没事出去 就记得然后把头伸出去。 我 emo 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原地坐着，自己待着。我是越 emo 啊，我 好吓人啊。你就原地坐着，然后有两个自己在对话，外表大家看起来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我是真的越 emo 啊，越要自己 啊， 越自己消化。因为你如果你很 emo 的时候你去讲的话吧， 有时候不知道从何 说起，传播负能量也不好。 对， 而且你叭叭叭叭叭讲的那个过程中其实更丧， 有的时候也不渴望得到对方给你什么。 对，而且我有的时候就很神经病的，就越虐的越丧的时候，我就要沉浸在里面 享受、那个哎、 对，或者自己哭，自己在家哭，会有晚上的时候自己哭，我还觉得自己贼美。 真的，你们女生为什么经常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我最近有好几个女生朋友都这样说。 我会想到那些就是什么， 说我怎么哭起来那么美。是有多美， 就是要我，就是我后来我前几天好像还说过这个话，我说你难过的时候你就要难过、你不要说难过的时候啊，不行，我不能难过，我要坚强，那叫逞强，那不叫坚强。 对， 坚强是你哭嘛，你就哭，哭完了你好了，今天这个事儿好了，明天再遇到事儿你再解决。 这点男人也同样适用啊。 是， 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 对， 来，我们把这样的 emo 的环节度过去。 对， 谁不 emo 呢？ emo 的时候自己去跟自己处理好了，明天该怎样阳光继续阳光去。 是的。 接下来跟大家唱什么？那你刚刚说到楷模，我们就看楷模好不好？ 可以，楷模。 如果有可能的话，你还是可以唱错版本啊。我还挺好奇如果穿插会是什么样的感觉的。 我不看词儿唱 可以吗？ 那我中间可能真的会 你挑战一下。 我有可能还是打开吧，打开歌词。 来，以下我们现场带来的楷模，陆毅自己的歌，也是他自己填的词。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听一边看。 只是舍不得放手，或许可以继续好好做朋友，可是得不到的偏偏会骚动，你是我放不下的念头，随着日月白云苍狗能拥抱，但算不上拥有，不想当什么楷模，做做娇柔，只想在你身边，就算没身份停留，记忆就像醉人的烈酒，醉生梦死后醒来什么都没有，是听说的云吹不休，不需要理由我也可以接受，其实我什么都能懂，只是舍不得放手，或许可以继续好好做朋友，可是得不到的偏偏会骚动，你是我放不下的念头，随着日月白云苍狗能拥抱，但算不上拥有，不想当什么楷模，做做娇柔，只想在你身边，就算没身份停留，记忆就像醉人的烈酒，醉生梦死后醒来什么都没有，或许可以继续好好做朋友，可是得不到的偏偏会骚动，你是我放不下的念头，随着日月白云苍狗能拥抱，但算不上拥有，不想当什么楷模，做做娇柔，只想在你身边，就算没身份停留，记忆就像醉人的烈酒，醉生梦死后醒来什么都没有，我独自走了很久，仿佛自导自演，自作自受。 现场演唱版本的这首《楷模》还真的可以嘞！你前面有试图不看歌词， 后来没有放弃了。 对，我有发现， 还是看着点吧。对， 有在看微博的朋友说好感人，好感人，要哭了。这首歌曲是唱作人陆毅， 对，是也是原创的歌。我这首歌本来叫没有 哦， 因为前面你看全的每个字都没有什么什么，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嗯，然后后来就递过去，他们说，哎呀，没有的这个当。歌刚当这个主题当标题可能 没有气势， 对，你看下面当带来陆毅的歌没有，哎，没， 哪怕叫无， 你在就是你在玩我吗？那陆毅什么歌？哎，没有， 陆毅发一首新歌没有？ 没有， 哎， 就对吧？就后来就觉得，哎， 这也是一个点啊，其实， 但也是，但是你就不符合这歌调性，因为大家都会开玩笑， 对。 就像我之前有首歌叫戏精，他们都是戏精，哎，你叫什么歌？戏精唱跳的吗？是 diss 谁吗？说不是，是个中国风， 就像我的开口脆， 对对， 哎，所以其实唱作人这个事儿你挺早就开始尝试了。 就是创作嘛，写歌词或者是写东西，我很小就喜欢写，我从小就是文科特别好，写作文。 喜欢写和觉得 OK 的可以给大家，我觉得是两件事。 对对对，这是两件事。就是以前因为我没学过作曲，我就是包括后来上艺校是声乐系，就是纯唱歌的。然后我是觉得，因为我有时候会随便哼，哎，我就觉得那随便哼为什么不给他留下来呢？ 是 因为你随便这种哼的就哼完就完了， 有时候很好听的。 对呀、我觉得后来我就发现，开始如果一想哼我就录下来， 语音备忘录。 对对对，语音备忘录。包括有时候我昨天也有一个电台我还说了，我做梦会梦到旋律，就是但是经常起来忘了。对，但是就发现自己有这个天赋。 真会夸自己。 怎么 怎么样证明我这有这个天赋呢？我连做梦都能有旋律。 就是我发现有这个作曲的这个天赋，至少是 你做梦梦到那个旋律，然后起来以后你忘记那个旋律的时候，你会怅然一下吗？ 我生气呀！很生气。我昨天讲了，我有一次梦见做梦，梦见就是李荣浩对着我唱了一首歌，新歌。 哦， 没有这么一首歌，但是我梦里的画面是李荣浩唱的，就通过他的嘴唱了一首新歌。我醒了，真的忘了，我只记得李荣浩在唱歌，唱的啥不记得。 所以他跟张惠妹合作这种对等关系，原本应该是你们俩唱的。 我一天还这么熟吗？气死了。 我问一下跟这首歌有关系的楷模。我可以问啊，你可以不回答啊，或者你可以变别的方式回答。 我现在应该没什么不能回答的问题。 请问楷模这首歌曲是真实的故事吗？ 是，而且这首歌是个啥呢？它是我没关系那首歌的延伸。就是我当时写这首歌是因为我先接到了曲，那个朋友让我填词的，所以我这首歌你看曲是我排在后面嘛，我那个人名字，然后词是我在前面，就是我是填词的。然后他还是个急活，就是，然后我说，哎，那我就延续我上首歌的那个情感吧，就还是那个，只是转变了一个诉说方式。就是楷模跟没关系是写的就一件事， 都是你自己的真实故事，真实经历。 这个是对对对，就曾经比较久以前的这么一段感情。对对对， 是这种难写呢，还是梳理自己的成长故事难写呢？ 成长故事吧，因为这种我现在发现我能写一写，能写一大堆。 可是女生在写情感的那个阶段时候也会很纠结和不敢和叭叭叭叭叭很多。 但这种一般写完了，写能写出来或者能写就是没事了。就是发现写完就好了。有时候写的过程中还是会就是刚写完自己看歌词的时候觉得哎呀好难过呀怎么怎么样的。 时过境迁，那个肯定已经若干年已经 翻篇了。我现在一点事都没有了。 在唱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哈，还是依然会有那个。 唱歌的时候当下会在歌里。但你让我聊到这首歌，聊到歌词，你说是什么，我就觉得写完了就是变成作品了，就不会再纠结那个故事的事。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各位，一会儿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十一点，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陆毅。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 DJ 走话说这是真正的 lif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开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 北京 九七四 live show，九七四 北京音乐广播， 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回来，我是今天晚上开口脆的泽华，请到了今天晚上开口贵的陆毅。 Hello， 大家好，我是陆毅。 前面呢，我们唱到了情歌，这首情歌也是陆毅之前的自己唱作的楷模。 嗯嗯。 然后你说这首歌曲是延续了没关系那首歌曲的一个主题。 对。 所以没关系也是一首情歌。 是的，非常情歌。 然后也是跟你的经历有关系的， 对， 曾经的经历有关系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唱一下没关系，好。 好。 我们就延续一下这个感觉。 嗯、好好好。 来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以下现场带来的没关系。 有种爱是在思念里，思念里的爱只剩孤寂，我不曾算第几，而你却是唯一，这种交集贪来也花期，你随即抽取的交集，交集里的你不曾在意，制造过的回忆只留下我自己，怎么笑与哭都不合时宜，没关系，即便你很快离去，即便我很难处理，总会有个结局，就算自言自语没人听没人疼惜，我说的容易你也不必太在意，让我贪恋的呼吸，让这残剩的气息证明灵性回忆，就算消散的痕迹来不及说失去，没关系，我爱你其他都多余，随即抽取的交集，交集里的你不曾在意，制造过的回忆只留下我自己，怎么笑与哭都不合时宜，没关系，即便你很快离去，即便我很难处理，总会有个结局， 是种零零星回忆，就算消散的痕迹来不及说失去，没关系，我爱你其他都多余。没关系，就算偏执的珍惜，就算没资格哭泣，也是一种魔力。陈旧不堪的记忆都深刻得太轻易，改变不了这咫尺千里的距离。没关系，刻下的清楚标记，只要你偶尔想起，勾起一丝笑意，直到这女孩曾经出现过生命里，而你存在她一个又一个四季。没关系，思念最多成河而已。 这是在直播间当中现场带来陆毅自己原创的《没关系》，这是你自己第一首原创作品吗？ 第一首发表的。 第一首发表的。 第一首发表的，就是在这之前自己还写乱七八糟的有写，但是觉得这首歌，作为第一首真的发表就给别人听的，我当时是觉得这个比较有信心， 嗯， 因为我。刚创作其实没那么大胆的，就是拿首歌给人家听，就是人家以前也不觉得不知道你会写歌，所以其实当时就是战战兢兢给一些身边的朋友做音乐的人听，然后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可，嗯，就开始有点信心了。嗯， 请问可以跟女音乐人陆毅来聊跟爱情有关系的话题吗？ 可以啊，可以。 很久没有聊过爱情的话题了，我都不会聊了。 是吗？ 你现在提到爱情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词啊？只是说词，爱情给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色调吧？ 嗯， 如果是颜色的话， 颜 色 呀，色 板当中你会用什么样的颜色来贴在爱情这个词上？ 哎，特别神奇！我就刚一瞬间，你问完这问题，我还是想到粉色。 嗯，很好啊， 就很真实的，就刚刚你问完，我还是浮现出就是那个苹果手机表情的那个粉色 心，哦，那个 边上还有那个边边， 嗯， 就是那个爱情的那个粉色。 你很老套哎，你不用新的表情了，你现在用的是自带的那个表情。女孩不都用很多自己的乱七八糟的表情？ 我有啊，我有很多表情包的，但是我一想到这个就是这个。 所以你现在提到爱情，还是会觉得它是一个浪漫的。 对对对， 纯净的，因为那种粉会给人一种纯净的， 就是还是觉得是一件很开心，很会让人有正能量的一个事情。 会期待吗？ 也会，就是我是那种有 这个期待，是我好希望他能来啊，还是我依然是期待着他的，但是他爱来不来。 哦，我期待着他爱来，但是他爱来不来，来了就接受，不来就还期待，就是这种。而且我是那种永远会保持在还是相信，或者是而且可以受伤，就我一定是我接受受伤。 等一下，这又是一个问题。 嗯， 有些人就是其实内心深处向往着受伤的爱情， 害怕 会让他觉得那好像更是一个爱情的轰轰烈烈的一个感觉。 嗯， 有些人就是发自内心的抵触受伤。 嗯， 你提到这个受伤会是，顺着他的走向自然发展呢，还是你会向往那种不太完整的？ 也不向往，不向往不完整，就是怎么都行，就是这个爱情来了，发生了之后，它发生什么剧情都接受。 就真的是没关系吗？ 我目前我觉得我是这个状态，就是不好也不好的结果就写歌。 这首歌是2018年发的， 2018年， 所以2018年那会儿就是对于爱情态度是没关系的一个状。 但我这个它只是叫没关系，但是其实在 听起来一点没有不是没关系的样子。 对，它就是有关系嘛，它就是一个反的表达。嗯，但是我发现真的写完之后，这个发完之后一段时间，我还把这首歌告诉他，我说这歌给你写的，那个时候，嗯， 有纠结吗？告诉他这个事儿，因为已经 不 是现任了， 不纠结。我写的时候就是一定得让你听， 那他给你的回复是 没有，我们还是好朋友的， 所以他给你的回复是你是 OK 的吗？还是你不在意他的回复？ 好像也没太在意，我就反正你听见就行，我告诉你这歌是写给你的，完事就完事了，这个事就过去了。 你是一个容易在爱情当中勇敢的去爱，然后也勇敢的放下的人。 对，比较暴烈的那种，就是会发火也真的发。 但有些人在爱情当中是来我很勇敢，但是放我不是一个很勇敢的，即便是嘴上说我放了，心可能也真的没有放下。 没放下我就得告诉这个人我没放下，就这样，我是这种。 妈，你告诉他你们如果有的话，如果有这个人啊，你会告诉他我没放下你？ 对。 那 就是我们不合适了 啊， 可是我还没放下你，就是对，我一定要所有的表达都得是真的表达。 哇，你好勇敢啊。 我不能存。 好棒啊。 不能藏。 但他那 是这样的， 你也不期待他说什么对吧？当你说我知道我们不适合，但是我还是没放下，就拉倒，还是你也会期待他说？ 也会有，就是，比如说，也有过这种，就是说，忍一下，就是想找不找了，因为觉得真的没可能了，因为这个你再拉扯会更没劲嘛， 是， 对，如果你已经看到结果不行了，那这个情况是会停下的，但是我说的那个我没放下，不是说我要找你我没放下。我只是说结束了，我只说现在这个此时此刻我的想法是，哎，我又想到你了，是这样， 很多人说现在成年人，特别是大都市当中的成年人的爱情，好难，你这个阶段会觉得好难吗？ 在这个阶段， 首先这个难是碰到一个人就很难，跟他展开恋情，像曾经那样的爱又好难。 可能比较就大家想的因素比较多了，不像就是之前那个歌不是说过去什么车马言慢，来往要舒心，一生只爱一个人嘛，那个时候 等待他信息都觉得好紧张。 现在就可能信息，大家看到的信息，接收到的也各种，对吧，什么都能接受到，看到的人，认识的人，或者说可以交朋友的方式都特别多，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有这个困扰。 你会遗憾吗？ 也会遗憾，这种情绪我是会有的，我没有后，我不会后悔，那会遗憾。 关于爱情的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吧，跟爱情相关的，如果是以前好像说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就会寂寞，我现在渐渐发现好像有些时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寂寞的，即便你是在爱情当中啊。就那个寂寞都甚至不敢说出来。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还寂寞，那就是真的寂寞了， 因为对方不可能无时无刻都懂你啊。 对对对， 他总会有不懂你的时候啊。 那应该会比一个人更寂寞。 对， 因为一个人的寂寞你是完全可以承受，因为你一个人就是寂寞嘛。 而且你只能寂寞就好。 对啊如果两个人还寂寞，那就说明着这个氛围就是磁场不好。 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果断的离开还是会尝试？ 我得想一下，代入一下，如果两个人在一块儿，我自己觉得 你从来没有过两个人在一起然后还感受到寂寞的时候吗？ 有 对吧， 但是没有说一下子能想到的这个。有， 他肯定不是长久，但是他会有那些瞬间嘛， 一定会。就觉得还不如自己呢。 对，但第二天醒来又觉得也还有他还是挺好的。 那就综合因素看吧。我现在一下子也想象不到那种。 你不用刻意的代入，只是说关于寂寞这个话题，现在是一个人嘛，对吧？对于这个寂寞的感受是还可以。 我自己现在还好。我现在很喜欢自己一个人的状态， 那很好、啊、 享受孤独。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买杯咖啡，做咖啡厅什么这种。 找朋友也不找吗？就自己一个人买杯咖啡做、 有的时候朋友就是在那个咖啡厅附近住，我也没有说，就是你会在出门之前有想今天是找朋友去玩的 啊。 那有的时候你不是， 对， 你可能出门办完一个事情，那你现在可能 有 还有 一些 时间， 对， 我就自己找个地方待。 那是真的可以跟寂寞好好相处的， 是可以。所以如果是两个人在一块还寂寞，我可能觉得，那可能需要去协调，去调整一下状态，应该 去沟通了。 沟通，协调是什么词？ 开口脆， 来协调一下。 也有的时候爱情是感觉你爱他，他爱你，但有的时候你们的爱情有的时候像朋友一样。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别爱我 啊，像爱 个 朋友。 别爱我像爱个朋友，在友情和爱之间，你可曾为我想过，就在灰色地带，你和我是要不到又给不了的爱。爱如果悄然无声，为何心会澎湃？当你眼神看过来，也许爱是美世界最了解你的女孩。别爱我像爱个朋友，在友情和爱之间，选择虽然痛在心折磨着我，爱已给了你，现在收不回来。爱如果悄然无声，为何心会澎湃？当你眼神看过，是我。别爱我，别爱我像爱个朋友，我输了，我累了，我不想再等待。别爱我，别爱我当你不能说，说你对我有同样的感情。 很久没有听过的周笔畅的《别爱我像爱一个朋友》， 对，这个很早的、是他第一张专辑吧，我应该是没记错，应该是、 确实是很早，但是不是第一张我不接你的话、 他这张专辑还有一首歌叫《别动了我的琴弦》，也很好听。 对， 嗯 你刚才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有什么画面或感受吗？或者哪句歌词唱到心里了吗？ 他这个就是讲这个朋友友情变成爱情的这个过程中间的纠结吧、但我觉得他一定是可能一方更想要确定关系，另外一方还在这个 推推嚷嚷的这种可能推拉中间没确定。 还有的时候就是生活和影视剧当中演的有些时候是一样的，两个人都想、 啊、互相，对对对， 但谁也不敢。 对，他有一个词叫灰色地带嘛。 对 啊，我其实我现在有这样一首歌，有一首 demo 已经写完的、 嗯、 后面应该会发，也是差不多这种感觉。嗯， 你这样说的话就让人要忍不住好奇的去问一下了。 又要问， 是真情实感吗？不然为什么会突然想要写灰色地带？ 就是会有，一定会有自己的感触在。但是还是会放大嘛，写的时候会放大这个。 会不会越成长经历事情越多了以后，迈不迈那一步，那个纠结和犹豫就越来越难迈出？ 嗯，应该也会、 嗯、 也会有。但是我这个性格就是我觉得我最后还是得就是 说出来。 对对，我是我可能中间有一些过程就大家都一 样。但这最后有可能是真的就没有最后了以后然后你才说出来呀、啊、还是你会等到那个最后之前你要先说出来？ 哎呀，你说的最后是什么呢？ 就是两个人可能就真的变成朋友了呀。有的时候没有说破捅破那层纸 的话，就是不是变成朋友就是放弃了 啊。 嗯，就是本来是朋友， 本来可能还是灰色地带、后来就不要灰色了。 啊，对对对， 啊， 就 彻底 放 弃 了，放弃了。我是这种，要么就算了，就算了吧。就是我如果算了呢，难受三天，但一直没完没了，那难受一个月，那我就选择算了。我是这种。 然后你再说吗？还是在 算了之前，就决定算了就说了，嗯。 所以你 就是你会知道说完就算了。 哦、 嗯，你在说之前是已经有这个预设的， 嗯， 啊，就是我今天是抱着破罐破摔的这个心情来讲这些东西。 但这有时候也很浪漫哎，万一那个破罐子没有摔的话，就可以是一个浪漫的一个开始。 嗯、那也许吧，这种几率一定也是有，可是我觉得可能不高吧。 嗯 嗯， 聊到跟爱情有关系的话题，接下来唱这首歌曲呢，很多歌手在不同的场合都翻唱过这首歌。你大概知道我说的是哪首歌哈？情歌，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嘛， 嗯、 对吧？嗯、最近，是今年吧、 嗯， 很多人翻唱， 很多人都翻唱过， 而且网上有各种不同版本。 对、 嗯， 因为确实这首歌也很容易走到大家的心里面去， 嗯、很好听。嗯， 请问你不用说名字， 嗯、 你心里有没有现在心里有没有刻在你心里的名字的这个名字？ 有。 好， 嗯， 来吧，那我们接下来听这首歌曲。现场版本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尘封的位置，要不是 是这样忘，怎怕过一辈子。我住在霓虹的城市，握着飞向天堂的地址。你可以翱翔，可是我只能停止。想起你，好不容易离开思念的轨迹，回忆将我联系到过去。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希望让这世界静止，想念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住在想你的城市，握着飞向天堂的地址。你继续翱翔，还有我为你坚持。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希望让这世界静止，想念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 现场带来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刚才在演唱之前我有问到，现在心里有那个名字吗？是有的。然后我接下来这个问题，如果能重来一次的话，你是否还愿意？ 这个就是某个人是吧？ 就是你心里那个名字。 我不重来。 OK。你刚才唱这首歌曲的时候，需要平复一下吗？唱完这首歌。 还好哎，还可以。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每次大家听的时候和演唱者好像多少唱完以后都会怅然一下下。 对啊，他确实非常有代入感，我觉得这首歌真的。 来，让我们自己都去想一下刻在心底的名字是谁吧。 静悄无声息穿过我的发髻，我该躲避，避无可避，再触及这个 老李，供暖器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为适宜。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器，我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 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时间过去很快，我们已经回来了哈。11:30，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距离我们今天节目结束还剩下27分钟的时间呢，就是太快太快了。最近主打这首他，然后我们一开始就说了，这首歌曲是跟自己的10年的音乐之旅有关系的一首歌曲。刚才唱刻在我心里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在说到情感哈，就是每个人心里都会一个或者好几个 OK 你自己的名字。 嗯， 你给出答案就是如果重来的话都不要。 嗯，不要重来， 不要重来。 我觉得如果是跟一个人的缘分走到哪里，那可能就是到那儿了，就近了。 有些人会说重来一下的话自己可能会不太一样哦， 但如果又遇到那个不叫重来，对吧？ 对， 嗯，那 不能带着现世的记忆回去。 如果对，就或者是说分开了，可能在20年之后又在一起了，10年之后又在一起了。 你曾经可以接受吗？ 我曾经 所谓的破镜重圆， 没关系的那个阶段 是 是。 现在呢？ 现在不要，我觉得还是往前走。 10年的音乐之旅，我们把这个爱情面抛开，如果重新回走这10年的话，第一种，不带现在的记忆，还是陆毅，然后重新走的话，你觉得会有变化吗？ 不带现在所有的这些 记忆和感受都没有， 从18岁重来， 对，还是18岁， 我可能还做一样的事情， 还是一样的。如果带有现在的记忆和感受呢？ 我带有现在记忆的感受，我会在中间的一些路上会怎么说呢，会抽掉一些浮躁跟年轻就是那种年少轻狂。 是很多个路口还是一两个？ 在一些选择上吧，就像说我有的时候说那种叛逆啊，跟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知道自己什么风格，就是那些过程。 如果能重来的话，你会过早的把自己内心的真心话说出来，还是彻底就让自己不说了？ 说，我以前就是有一段时间不说， 即便那个时候会让你丧失掉所有的更多的当下的可能性， 因为我现在就是有什么说什么，我觉得活得非常舒服。而且我会发现当你有什么说什么的时候，你身边的人会反而留下来的人，跟一起共事的人才是真的对你有帮助跟真的认可你的人。 这个问题很重要点是现在很多人会经常问自己，然后大家都会说 follow your heart follow my heart， 然后我们就会觉得那就是从心，于是就是怂 啊。会这样吗？ 会啊，然后就一边麻醉着自己说没办法，这就生活 this is life， 这就现实，就去接受它就 好。所以人有时候做个选择得做到极致。 哎， 就是你 走，你是一步跨越过来的还是慢慢 慢慢啊？就是像我这个歌，就是真的是遇到了很多事情，你发现真的是就是也不能叫做失败，至少是走得没那么顺。 是， 就是因为你就是自己的原因，人有的时候你觉得不成功就是你自己的原因。但是呢我不会想重来，只是问到这个问题我会这样回答。但你问我想不想重来，我不会重来，或者是在哪里出错的地方改正。就你走过来了就走过来了。 很好。哎，很喜欢你现在的一状态。 我现在是这样。 对， 然后我刚才想说，我还唱歌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这就是一个就是从艺10年之后的一个女音乐人创作人的一个优势，就是畅所欲言，就很开心，聊什么感情呀想法，就是 真的， 对吧？ 对，10年前问你话，你肯定不这样回答呀。 啊，对呀，或者说啊， 没有谈恋爱， 感情的事情得就不能聊，不能聊到什么 粉红色的，希望他怎么恋爱， 母胎 solo 就从来没谈恋爱，就 是 对，就对，那是这就是现在的这种开心快乐嘛，自在嘛，就是而且。走的创作人路线，那就更 以后可能越来越放得 开。对，我更要写东西进去嘛，我更要有人生的灵感啊，总结这进去。那你问这有些东西是不是你的感觉？是啊，对啊，就是，对，就是这种优势也是以前不会有的。 现在这么面对，诚实面对自己的路易啊，当然我们今天聊这一个多小时了，也面对了自己曾经的弱，曾经的不敢。然后到现在自己愿意去坦荡的面对自己和世界。你现在如果在唱歌的话是不是也不一样了？ 是因为可能更一个是更自信一点嘛，嗯，一个是、就是、 然后那个味所谓的味道就出来了是吧？ 对对对，然后现在也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自己唱自己写的歌，我哪里唱错了、嗯、或者哪里情感不对，我有时就会说别人说哎你应该这样唱，我不这我的歌我就我唱就是对的， 嗯， 会有这种，嗯，但是还是要持续的去学习，嗯，只是说跟以前比的话会更有底气了，嗯。 那我觉得唱旅行中忘记很适合， 嗯， 因为这段他其实在讲述你这十年来的旅行， 嗯， 让你慢慢忘记了很多其实该忘记的， 嗯， 嗯，但其实很多歌啊你看他都是这样，他说旅行中忘记，他整个歌都是说他忘记不了， 就是很难，人生就这样啊，对啊， 没关系，也是啊，我整个其实都在说我反正我有事儿啊。 但你现在可以拿出来一种旅行中就忘记的一个状态去 唱，但你看旅行中忘记这首歌也真的特别喜欢，就他是清清静静的，他从头到尾没有那种哪里很高的音爆掉或者是干嘛的拽高音，你看那袁娅维那么能唱，但他这首歌没有那些东西，全是那种心底那种感情，就是他忘记不了嘛， 嗯 嗯嗯。 哎，你很喜欢这种很走心然后反而很考验唱和表达情感的歌曲，哎、 嗯、是，我现在还挺喜欢这 越来越走心了哈， 嗯，你看像那个我也不想这样也是这样， 对、啊、 嗯，都是反向诉说哈。 接下来旅行中忘记， 说忘了不想就想不起，是我生活 正好有些过往就让它忘掉， 嗯， 淡紫色的回忆待在心里，你不会成为我的过去，是我们心中的眼睛，睁下雨看成天晴，用力捏着泪滴迈步往前去，仔细听旅程中的谜语，是孤单走出了意义，让自己安了心，忘记你的旅行真是远的可以，就算走得安安静静都没关系，一路上我在听云雾中的声音，他说别放弃，忘记你的旅行偶尔也会想起，那个雨天甚至你说的 forget me 老是在我心底调皮跑来跑去，像眼泪像秘密，是很难但终于可以，那时候的确很美丽，她真美所以惋惜，忘记你的旅行真是远的可以，就算走得安安静静都没关系，一路上我在听云雾中的声音，他说别放弃，忘记你的旅行偶尔也会想起，那个雨天甚至你说的 forget me 老是在我心底调皮跑来跑去，像眼泪像秘密。老了后我和你可能还会相遇，请让我记得你。 妈呀，太好听了吧！这是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的现场的演唱哦。 这首歌真的，哎呀，这首歌真的太难唱了。它虽然很低，但是它那个情绪吧，一直在那个轻飘飘的，得用气音去带。 你还有很多的转音在里面。 是感觉没有发挥的特别好，但是这首歌我觉得需要特别特别更好的那种情绪唱。嗯， 我听得很走心， 是吧？清新的那种。 对，你唱的时候，所以刚才那还算没有发挥的特别走心的那， 还可以，但有的声音我觉得可以更好，因为它很多是气音带的，我是唱很多气音会发出那种就声带蹭的那种声音，就可能这个音可能不一定完全发出来了，在很假声的地方。嗯，但我希望这种音我可以下次练得更好。嗯， 所以你看你其实很不容易放过自己一个人呢。 啊，对对对，所以我之前我上那个央视节目的任鲁豫主持老师，就是他还就说这个歌，因为当时说是我改过很多版，他说你是不会放过自己。 嗯， 就是我会可能这一版我都录完了，都做完后期了，我说不要了，我要重做。嗯，就过了一年多两年又重新要发，我说我不发那个之前的版本了。 好是可以始终有一个更接近于自己心中那个当下心中的所谓的完美的那个版。不好的话会很折磨吧。 会，但是你把不太满意的发出去不更折磨吗？你一辈子都听那个版本发在网上。 但是你若干年之后你再回听的话，你总是会不喜欢曾经那个阶段自己喜欢的那个版本啊，人总是会变啊。 嗯，但是你比如说我2020年发这首歌，那这是2020年的我。 对。 但是我2020年如果发了2018年的那个歌。 哦，那是。 它不是实时的我。 对。 你2030年听我2020年那就是2020年唱的。 对。 但我如果2020年发一首它是新歌，但是它是2018年录的。这个就不行， 所以你是很接受人是会变的这个事儿的。 我名字我就叫 Change， 我的英文名叫 Change 嘛 ，Change 路。然后我当时觉得这名字就是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一直在变。 这句话有情感上的情绪在里面吗？ 没有，没有情感，就是我认为就是哲学，就是要变 的。因为我觉得小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都会希望自己人生是不变的吧。就是那个心理的状态啊，然后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啊，不大不大，但经历的事情 我以前也曾经认为我会说话比较绝对，就是我小的时候说我一定我就是这样的，像我以前吃素嘛，我说我一辈子都要吃素，我不能吃肉。 年轻时候最爱说这样的话。 对，我永远我不可能怎么怎么样。现在我要发现哦，不要说这样的话，就是一切都是相对的。你不知道你会经历什么，然后就改变了你，但是没有说改变是不好的呀。 这首歌曲当中还有一句歌词是他说别放弃。现在你怎么看待放弃啊？ 放弃啊这个词，其实放弃 小时候会觉得不行，就这样放弃就不勇敢， 对对， 不坚持， 会觉得放弃丢脸， 很懦弱，脆弱， 会觉得放弃很丢脸。但我觉得现在放弃是个特别勇敢的事情。你一定有十足的信心跟勇气，你才能选择放弃一件事情。 对， 嗯， 是真的放弃，而不是放。 对，放 放弃之后就得放下。 嗯， 先放弃再放下。 你放弃，但是我觉得放弃不是放弃了。 嗯， 你可能要，我觉得啊，就是人准备放弃的时候，是一定做好了新的开始的准备。 分情况，你要真的是思考好了， 嗯， 你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去放弃， 才能放弃。真正放弃 有的时候是那种完全是理性大于，不是感性大于理性的。 那是一般是，那个不叫放弃吗？那个只是说被动放弃，主观放弃跟被动放弃可能还不一样。 对， 嗯。 可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因为好像没有别的选择，所以我就接受吧。然后自己选择，那我就主动放弃了。但其实你追根结底的话，还是被动的那个原因大过于你自己的主动的一个 态度。那我觉得主动放弃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 嗯，你2021年有主动放弃什么事吗？这一年， 主动放弃啊，我好像还好吧。 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是说我必须就不能干这个了，主动放弃。 嗯嗯。2021年有没有让你奋力要抓的一件事儿？ 嗯，就还是要唱歌吧。 嗯， 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纯唱歌啊，其实真的是挺难的。现在在这个圈子，就是你唱歌是一件非常烧钱的事，很多歌手都讲过。 当然 啊，它是一个。而且不是说有的人会问，哎，你为什么不发歌啊？那我当然想发呀。有的时候就是很多很多的因素。 我发了你买单吗？ 对，就是 很，我支持啊，我支持啊。 对，或者是对吧，这个歌，而且歌火与不火，能不能靠这首歌，比如说，哦，我的版权拿到钱，或者是我有因为它有演出，跟这首歌好不好听也不成绝对的正比。 对， 嗯， 大家表面上说不在意不在意了， 对对对对， 心里多在意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歌手内心是挺挣扎的，就是你能不能拥有一首爆款，这个时机你不知道的。 嗯， 你也无法在发一首歌之前做任何的预设。 嗯 嗯。所以说这个过程中很挣扎，但是我还是决定就是要做歌，要写一首原创，就还是一首。我妈妈还说你这歌不接地气呀，你这写你自己。这我妈也跟我说，就是，哎，不行，你要不还是你得做点就我们都能听得懂。但是啊，我也想了一个这个事情啊，就你刚才说放不放弃，我觉得这个不叫放弃，就是我决定明年开始我会尝试一些大家可以口口相传的歌。 嗯。 但是这个一定是为了自己以后做更喜欢的音乐的一个过程。我接受了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也会聊，我们就是那天录这个节目，一群原创的人也都在聊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不是现在发现它不是一个妥协还是干嘛，你也不能说那样的歌不好。它既然能让所有人一听就学会，一听就想去跳广场舞，那一定有它魅力在。所以我希望在介于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当然不会是做太水的那种口水歌， 嗯， 我可能会去尝试这样的音乐。 嗯， 嗯，然后也会坚持自己更喜欢那种可能表达自我呀或者是怎么样的歌。嗯， 所以展望2022年的话，你还是会想要做更多的音乐方面的尝试。 嗯，一定要。 然后更多是要以一个创作者的角度。 对 对， 对，所以你说这个叫放弃吗？如果说做，但我创作，我可能还是会创作一些我自己的喜欢的东西啊， 嗯， 就可能去收一些歌呀，收一些， 嗯， 哎，一听这个可能会比较市场的，比较能爆的歌，可能会做这样的尝试。 我觉得这点很像很多人喜欢五月天的《盛夏光年》。当中印象最深就那一句反复唱到的，我不转弯，我不转弯，我不转弯。 嗯， 少年时候我们都希望自己在人生当中很多的时候不转弯， 嗯， 然后随着时间啊，经历的事情啊，感受啊，巴拉巴拉巴拉多了以后， 嗯， 好像转弯也不见得那么糟。 对，也没什么不好，你如果一直走一个大直路，好像其实也挺无趣的。 哎，就看转弯完以后要不要继续再转了。但这就是人生的美妙的地方， 或者是在那个分岔路你选哪个，这个其实 对， 嗯， 有时候你转完以后你才发现，哦，更适合的是哪一个，你会更加坚定。 但是没办法，你已经转完了。 嗯，但是人生还可以继续转弯。 是， 是， 是， 谁说人生只能转一次 吧？ 对啊， 对对， 我们就在立交桥上拐来拐去的也是 OK 了。 对对对，掉个头什么的。 对， 嗯， 来吧，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吧。你是唱翻唱还是唱自己的歌？ 我唱个翻唱，我还有哪首翻唱？我这不脑子，我有的时候会。 我怀念的。 哦，我怀念的，嗯 嗯 嗯，因为自己的歌有时候上节目很多就可以唱， 嗯。 这种翻唱机会其实挺难得的。 对，然后你刚才说到这个转弯呀，还有所谓的放弃啊，这点我觉得很难接。然后每个人大家都不用刻意的去回答和接，可以在这首歌曲当中去怀念自己曾经怀念的， 对， 或那个在意的。妈呀，前面有一种新年好的一个感觉，你听到那烟花声了？ 过年好。 对。 我问为什么那女孩穿简讯给我，而你为什么不解释低着头沉默。我该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明白你不想挽回什么。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 可是为什么估计不想说我都懂得，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怕只想太赤裸裸，狼狈比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近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记得谁忘了。 刚才又唱作词了， 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狼狈比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近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忘了，我怀念的是无言感动，我怀念的是绝对炙热，我怀念的是你很激动求我原谅，抱得我都痛，我记得你在背后，也记得我颤抖着，记得感觉汹涌，最美的烟火，最近的相拥，谁爱得太自由，谁过头太远了，谁要走我的心，谁忘了那就是承诺，谁自顾自的走，谁忘了看着我，谁让爱变沉重，谁忘了要星空，最近的右手，最暖的胸口，我放手，我让座，假洒脱，谁懂我多么不舍得，太爱了，所以我没有哭，没有说。 谢谢，哎呀，这首歌也挺难唱的， 是很难唱吧？ 情绪啊， 对呀、啊，情绪的起伏太猛烈了。 他是这个前面就诉说讲个事儿，讲这个女生传短信的事儿，然后后面又开始抱怨，就又发怒了，就各种又就是要骂这个人，然后最后又算了，所以说你看这好的音乐真的是。 然后若干年之后你再回唱这首歌曲的话，它会有一幕一幕的画面哈。 嗯嗯嗯， 可能这一幕画面就是自己的一些缩影。 对对对对，而且但是感觉已经不一样了。 对， 嗯， 哎，刚才那首歌作为最后一首歌曲非常合适，因为它有一种演唱会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而且 这样一开始放炮，然后后面整体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堆砌，大家的大合唱。 对，然后最后就哎呦，不说了，算了，对对对 对， 挺好的， 也是一首会让人唱完沉默的一首歌， 挺好的。就最后哎，对吧？最后一首了，就 对。 很开心，然后也很不舍，时间过得就这么快。然后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过程当中也没有特别明确的梳理的什么出来，但是大概知道了陆毅在这十年当中所经历的心路上的历程和改变。 对，但是我觉得还真的是聊了很多之前别的一些聊天节目或者是对话中没有聊到的东西。 但是又很自然。 但是也没有什么瓜，大家只记住了开口脆。 对，就是我会给你表达我的想法，可是我不会让你挖到什么东西。 但这很重要。看到你现在开心和自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 是。 然后也听到2022年开始，陆毅将会继续的在音乐人这条路上，特别好的是变成了一个唱作人。 对，所以今年2021年的年尾算是一个新的很好的开始，就是以后会坚持做这个事情，因为以前没有那么坚定。然后因为比如说你发了一首原创，你说你是音乐人其实还好。但是你当你又发了一首歌，带着他去上了一个原创节目，我觉得今年还这个机会挺好的。就是它是一个原创节目，所以它的节目属性就必须是作词作曲的人。那你这样子带着标签出来，它就会更扎实。 根本就是公司的阴谋，你不知道吗？你做原创的话他们多省钱呢。 但是哎，真的这个要说这个要说是节目组来找的我，所以我真的是很高兴。 对，特别高兴。当时当然也是会省钱的。 对， 会某一些层面是会省一些钱。 所以从2021年的这个12月到2022年这个度过，今年应该算是一个很愉快的一个收尾和开始哈。 很愉快的收尾，而且现在像你刚才说的，12月 第二周了， 第二周了。我真的没有一个收尾的感觉。 当然， 就是可能是因为这个歌发在这个年底的时候，我反而有一个开始的感觉。完全没有说哎呀12月底了收了，因为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感觉。 那很好。就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念，然后继续在2022年的放光。 对对对，谢谢，就是带着这个，因为我还要说一个，就是我这个节目上，因为它是一个原创嘛，所以其实第二轮也会有一首新的歌，没上线过的歌，或者是在节目里，就是第一版，就是节目上唱的这一版。 12月底这个节目可能会上线，大家可以通过微博搜索陆毅 Change， 然后找到，就可以像看到未来的相关信息哈。 对对对，他中央三的节目嘛，到时候一定也会官宣。 好， 我现在还在慌我第二轮的歌词，因为是全新的歌，没有提词器。对，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跟大家畅聊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974 Live Show，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谢谢陆毅，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笑在脸上，那是为梦想该的妆，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